好，那由我先祷告。爱我们的父，我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召聚我们在你的殿中来学习，学习你的话语，来认识罪。主啊，因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白你的救恩，你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所思想、所讨论、所学的，主啊，都可以符合你的心意。我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都有拿到讲义，我们接下来应该下一周会拿到书，对，所以我们下一周可能可以就用书本来进行讨论。那这一段，是在书本上的第二章，是罪的感染力。那延续我们从前面讲义前面来看，延续上一个课程讨论的 guilt， 翻译是罪疚。牧师这边有提到说，比较恰当翻译是罪责，或者是不论怎么样，这个字 可能比较 恰当。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小李问答也是用这一个字罪疚，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罪疚这个意思。不论怎么样，它的反义就是称义，不是只是一种罪恶感，而是跟公义的、跟罪的相反词。罪疚跟称义也是相反词，都是归算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义是归算。罪，原罪也是一种归算。我们要认知，就是说我们的原罪是由亚当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义是由基督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能只是只取称义，不取原罪的归算。对，好，那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往下看，就是把那个我们看完这一段，然后我们再回来思想 这几个问题。罪的感染力，关于这一段是提到的是罪的普遍性。那罪的普遍性，其实在经文创世纪里面，这里其实就有提到，创世纪六章五节这边，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尽都是恶。这是在挪亚之前，就是洪水之前。那洪水过后，神确认人从小使心里怀着恶念，所以这个罪，从亚当犯罪之后，罪是普遍在全人类的身上。所以神绝非不公，若非有正当理由，他不会灭绝世上的居民。而在列王记上面，所罗门的祷告也是提到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而他的父亲大卫也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这是在旧约。那在新约这边，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的是什么？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从亚当一开始，他有上帝创造的圣好、公义、知识、圣洁，到罪污染到罪的原罪，罪的进到亚当的这个身上，他整体的被污染，以至于他的后裔，也就是所有的人，他因为罪的污染破坏了人，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从旧约、从新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造成所有人类的普遍性。所以那些说自己没有罪的人是自欺， 对，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认知，说自己没有罪。我想，可能是少数吧。我想，对，大家都会知道说，如果罪是相对于全然圣洁的上帝的话，大家都会认知自己肯定是有罪的。我们很容易轻忽罪，并像所有的罗德一样对他。这不是一个小的吗？基督徒常常犯的罪正是敷衍自己的罪。敷衍自己的罪就是我们不认为这个罪很重要，或者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分级吧，就是说啊，这个罪不是这么紧急，它不影响我。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敷衍自己的罪。我们并不是很认真看待所犯的罪，例如我们可能会说一点谎，这没关系吧，一点点，可是就是从这一点点开始会无限的延伸出来。或者是说我有一个不正确的情欲，我有一个瘾，例如玩手机的瘾。那我为了玩手机，其实玩手机好像不会太，对一个成年人来讲，也许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这样。可是你为了玩这个手机，满足你这个瘾，你会用。从还没开始玩之前，其实你已经在想，起心动念在做，想要做这一件事情，因此你开始会说谎，用谎言，就说哎，我要做什么，但实际上，其实你只是想要玩手机，对，那就是一个瘾，一个罪在这个当中里面。但我不是说玩手机一定是罪，我是说你如果你变成是一个瘾的话，好，那我们继续下去，看到刚提到的是罪的普遍性，现在我们继续看罪的全然败坏。这个全然败坏，我想我们过去在我们的心理向告白，其实我们也有略略读到这样的概念。少有人认为自己完全无可指责，大多数人承认他们生命有些瑕疵，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自己不是这么完美，不是所谓上帝创造的甚好，但是他们同时也敷衍，找借口，也合理化他们所犯的罪。某些神学传统削弱了原罪的教义，某些人肯定原始公义的丧失，却否认灵魂之全面败坏。这个其实在这应该是说在现代也是如此，就是现在不再那么强调说你是就是从罪去看待信仰，而是从所谓比较偏向成功的神学，他会认为上帝是祝福，上帝是施恩，上帝是丰盛，所以他总是强调在祝福的这一面，他削弱了对付罪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付罪，针对罪的处理，才是我认为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加尔文这边提到，他说我们本性每一部分都如此污损和扭曲，我们因这极大败坏在神面前受到公正的谴责和定罪。加尔文在此强调我们本性中原罪之广泛性，全然败坏这个用词抓住所表达的含义。不过全然的败坏，我们听到全然的败坏好像是已经无可救药了， 但是其实全然的败坏，可能我们的认知应该是说全面性的影响，而不是坏到不能再坏的那一种全然。因为全然败坏，我们会认为说就是超级邪恶，已经邪恶到底了。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认知是全面性的污染。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就也许在其他教会大家有看过那个实验，就是拿一杯水，就是当你还没有醉的时候，你是一杯清水，然后滴下一滴墨汁，所有的水就变成黑色的。所以它这是一种具象的概念，让你知道说，醉进到你里面是全然的变，全然的变，全然的污染。所以醉也是，就是这边提到的全然败坏是这样，一滴下去，全部都变成黑色的，所有的地方都被污染到。但是是全部变成只有醉吗？其实也不是，只是说醉渗透到你的全身，包含你的意志，包含你的脑袋，然后包含你的灵魂。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灵魂各个部分都受到罪的影响。古德温提到罪的完全污秽，我们到翻到下一页，它不仅存于一个肢体，而是从智性侵蚀到意志和情感，浸透到全部。那些我们认为最严重的疾病，不仅侵袭一个关节，而是侵袭全身。罪不仅从亚当传染到他的后代，而在每个人之内传染各个部位。所以可以这样的理解，它是到每一个地方，可是每一个地方都很严重吗？我想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在犯罪的地方也许都不尽相同。有一些人对于某一种罪他就特别严重，特别软弱，特别容易在这个罪上面跌倒，那有一些人是在其他。所以每一个人对罪的状况，罪的影响其实不尽相同。但是对于上帝来讲，对于上帝而言，他是全然的圣洁。所以为什么他会说，为什么圣经上面会说犯一个罪，其实在一个罪上跌倒就是犯了所有的罪，就是如此。因为其实罪是全面性，你只要有一滴墨汁在里面，所有的都是犯罪。所以约翰穆里在这里提到对罪的感染性做出几个评论。他从创世纪六章五节跟八章八节，八章二十一节这边，我觉得他归纳出来，就是会让人家看见说，原来罪在人的身上所发的效力是这样大，它的强度是什么？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内在性所思想的，所有想的，全部都是罪恶。圣经中无比的表达就是说，还有它的全面性，尽都是恶，全部都是恶，持续性、持恒性、终日思想、排他性，尽都是只有恶。有早期的表现，人从小时，所以我们可以认知到罪是怎么样污染在人里面。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因为罪虽然很大，但是创造世界跟创造宇宙万有的是上帝。上帝容许罪的发生，但是上帝也有普遍性的恩典，约束性的恩典。他没有让我们坏到不能再坏，他护理我们，普遍性的恩典，不让所有的人因为罪的污染无限延伸。但是 仍然这个罪恶仍然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从小就开始犯罪，我们从小罪就在我们的每一个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那这边我想读一段我们的信仰告白，在这里新民信仰告白，我在读这一段那个讲义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信仰告白跟这一段提的是有点类似，就是在信仰告白的6章6:2，因此罪使他们从原本之公义能与上帝相交的地位中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一切的才能与各个部分都完全玷污了。所以其实我们在信仰告白里面也是提到，当罪进到这个世界，罪影响到人灵魂身体还有才能与各个部位都完全玷污，罪是完全性的影响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到这个罪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不要对罪有敷衍，我们应该认真看待罪所带来的影响。多特信条，这个都是很几百年前他们对罪其实都已经有做一些区分跟理解，但是似乎在我们这个 年代大概会不是很认真看待罪所带来的影响。多特信条提供这样的教义，我们失去圣洁就失落对造物主和属灵事物真实而健全的知识、意志和心灵的公义，以及所有情感上面的纯洁。所以我们不会很自然天生的想要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对圣洁不是那么渴慕，我们反倒喜欢的是肉体上属肉体的、属世界的、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事，我们忘记上帝的，最近来我们就忘记了上帝的美好、上帝的荣耀，剥夺我们这些有极佳恩赐，反而人在败坏在于心智上的盲目、可怕和黑暗，我们再也看不见，或者是最使我们不想看见，即便我们知道没有得救的人知道有人跟他传过上帝是极其荣耀，上帝是极其圣洁，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也没办法相信，因为他们在心智上面是盲目、是黑暗、是扭曲，我们的心灵和意志当中的变态、悖逆及刚硬，无法理解，无法改变，最终我们的情感不圣洁。败坏的孩子同样带出同样的后果，因为我们天生是可怒之子，所有人生在罪中生来就是可怒之子，不配任何得救美善，倾向邪恶，死在罪中，是罪的奴仆。这一段我觉得罪的奴仆形容得很好，就是魔鬼罪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受罪的统治，我们是罪的奴仆。因此当我们刚出生的时候，罪就在我们心中已经掌权，你没办法抗拒它，它对你有绝对的权柄。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胜过罪的主，也唯有如此，唯有这一条路我们可以从罪当中离弃。因此全然败坏包括全然的无能，就是当我们出生，我们没办法为自己做任何的属灵生命的 创造，因为我们就是被罪所辖制，我们是在罪恶之中出生，因此认为基督徒是完全败坏并不正确。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一位胜过罪的主，你已经不在罪恶之中，你不再是罪的奴仆，反倒你是义的奴仆。一旦神造他的主权，借着圣灵的工作将我们与基督联合，在我们身上运行属灵生命，基督徒就不再全然败坏。这个意思是，就是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再犯罪，因为我们有一位主已经为我们胜过罪。当然这也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不再犯罪，这个可以理解，就是那个四个阶段我们都比较蛮熟悉那四个阶段。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犯罪，但是仍然可能，或者是说还是在犯罪当中。对 OK， 所以我们可以有能力以信望爱来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抵挡他，但我们也认知罪的影响是那样的大，罪并非可以靠人的方法来胜过。如果我们照我们刚刚讲的，罪是一种从上帝创造人亚当犯罪之后，我想很多人想要抵挡罪，一直到耶稣来之前，似乎没有人成功过，总是失败，而且那样罪的影响感染是全面性，所有人都犯罪，所有人被罪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属基督的人，或者是就是在新福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更认真的看待罪。罪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可以靠着自己胜过，所以不要自欺，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在罪当中，我自己的理解或我自己的经验，总是会认为说，你只有尽快的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尽快的用祷告、用属灵的方式来对付罪，公开这个罪，因为罪总是在暗处，罪总是谎言，你只有公开它，这个罪才有机会被对付，你只有公开它，再透过祷告、透过属灵的方式才有办法可以扭转。那如果我们都有，我想大家都有需要对付罪的时候，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夫妻，或者是最好不要只是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没有一个人的基督徒，因为一个人的基督徒你总是软弱，你没有办法有人为你祷告，你没有办法公开那个隐藏的罪恶，反倒沾沾自喜，会觉得哦，这样其实也还好啦，我还不错。对，可是当你公开罪恶的时候，你可以对付他，你可以不见得一定成功，但是他可以帮助，彼此可以帮助，肢体可以互相成为互相的帮助。 这种天生的败坏并不否决非信徒的自由意志，只是坚称没有基督的人也没有意愿行真正的好事。这里提到的这个是说，哦，前面有一段，就是说，哦，我漏掉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这里提到的是说，我们无法从自己身上产生属灵生命。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透过自己变成是良善的，对。为什么一直说没有办法透过自己？因为刚刚提到原罪在我们里面，其实那个罪的污染是全面的，所以你没办法在污染被罪污染的当中长出圣洁。未重生的本性本来就无法发出任何真正美善值得颂赞的东西。这里提到的不是说没有重生的人就不会做好事。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外邦所谓的外邦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常常做好事，他们也做各式各样，甚至他们做的好事更比有一些基督徒更多，都是。那个并非。我们不否认这是好，这是所谓的好事。可是，在于上帝的眼中里面，什么样才是这里提到的美善、值得颂赞的东西？这里提到的美善、值得颂赞的东西，是只有透过基督，上帝透过基督来看待我们，才会是美善的事物。因为那是不再带有罪而做的事情，对。我们可以就后面这一段，从某种意义来看上说，我们认知非信徒的善行是透过神普世的普遍恩典为人类共同利益所做出的贡献。然而，最终非信徒是在不信基督、不依靠圣灵的力量，也不为着神的荣耀的状态下行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根本不认识神，他也不依靠圣灵，他的出发点虽然他的做的事情虽然是好事，但是这并非是上帝眼中所谓的善行。就这个意义上，外邦人就是非信主的人，没有一个行为上算是真正的善行。所以我们不会否认说，哦，这些其他人做好事，他也为某一些机构捐款，或者是他也扶老太太过马路，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就我们认知善行来讲，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才称为善，真正的善行。好，这种天生的败坏并不否决非信徒的自由意志，只是说没有基督的人也没有意愿去行真正的好事。我们定义一个叫做真正的好事是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信基督、倚靠圣灵、为神的荣耀所做的事，这才是我们认知的真正的好事。可悲的是，他们的意志自然倾向邪恶，罪也运行在他们的智性上面。用心思考犯罪通常是原罪发展实际犯罪的第一步。这里有提到这一段思考犯罪，就是罪的几个进展到最后实际犯罪。那罪怎么样发出？所以从我们开始思想要去犯罪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一步一步的驱使你把罪活现在你的身上，活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我刚刚举的可能是手机的例子， 或者是其他的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不是突然的，通常犯罪不会是突然的，突然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没有，犯罪通常是从心里就开始计划。大家可以思想，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观察自己的犯罪的行为，通常是在某种状态底下你会想要做这一件事情，你会去思想说，哦，我有这一个时间，我有这一个空档，那我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就安排，我就计划。特别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格外的要小心。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都领受基督，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思想犯罪的时候有机会把它打断？我们有一个个人的时间，没有人跟我们在一起，就开始安排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一段时间把它截断？如果靠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的心倾向邪恶，自然而然就会把罪体现出来。但是你只有透过祷告说，上帝，我真是软弱，求你帮助我，或者是一个最简单的祷告，上帝救我，耶稣救我，就把这个罪斩断，在实现出来之前你都有机会后悔。特别我们领受过上帝的恩典，你都有机会后悔在实际犯罪之前。我不能讲实际犯罪之前，因为罪在里面其实开始酝酿就已经算犯罪了。但是我说的就是把罪活出来之前，对，你都有机会可以停下来。对， 这本书约翰欧文有讲这个，就是犯罪的整个过程。 那 这本书里面有， 对，也许是在后面我们会再提到，那我这边只是略略带到。对，因为读下来我会有许多就是以前的，因为后面我也还没读到，所以我也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内容，但我就是以我自己有一些领受跟一些学习的时候，我就会把有带进来这样。所以在这一段最后应用这一段，从我们进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在圣洁的神面前有罪，并且在地狱中面对他永远的审判，除非他向我们展示恩典并赐我们救恩。我们天生的罪恶之心就是迷你地狱，在基督到来废除它之前，地狱就是魔鬼无可匹敌的作王之处。正是如此，在看似无望的叙事中存有对基督的盼望。这就是刚提到的罪，我们如果是罪的奴仆，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其实我们是毫无指望的，唯有胜过罪的基督来了，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有机会不再被罪所辖制，不再在罪当中挣扎。可能现在也还在挣扎，对，但是至少是有盼望的。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不再犯罪，也不会犯罪。从某一种意义来讲，代表人类的亚当脱下了新人，穿上了旧人。这里的新人跟旧人，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这边提到的。我们认知旧人是什么？旧人就是，或者是其他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所谓的老我。耶稣是新人，是神可看见的形象。我们在基督里重新穿上新人。保罗提到脱下你的旧人，就是你过去享乐和追求世俗事物的方式，或者享乐或者是世俗事物的方式， 那享乐当然就是在罪里面，在犯罪里面，在不洁的各样的情欲上面。如今在基督里得知圣经的真理，这真理和圣灵的大能能够改变你。保罗要你穿上新人，逃避你知道罪恶的事物，按照神的命令努力行善。我们这里提到逃避你知道的事物，我们怎么样认识罪恶的事物？不是靠自己的心理觉得，也不是在靠说哦法律规定，不是靠自己的道德。那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圣经。对，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同事有提到，就是说，哎，你这样讲，为什么你家的孩子要都听你的？他们不会反弹吗？他不会说，哎，为什么都你说的算？一开始，通常一开始我会跟他开玩笑说啊，对啊，就是我说的算。但是后来我会跟他解释说，其实不是我说的算，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是圣经说的算。我说孩子如果发现我有哪一些地方违反上圣经的教导，他可以提出来，我会立刻改，并且我会说你做得很好。然后他不明白，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是这样。那我是跟他讲说，这就是信，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相信圣经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遵守的所谓的法则吧。对，所以这里提到的，我们逃避知道罪恶的事物。因此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恶的事物，我们从哪里知道？我们从圣经，我们不是从人的道德标准，我们不是从法律的规定。按照神的命令努力行善，凡我们所失去的可在基督里找回，并且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他，我们得着比亚当犯罪之前所拥有的还要好很多。这一段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我们比亚当犯罪之前还要好。我觉得这一段虽然牧师讲过好几次，我们应该认知是，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哎，这是对的。可是其实我想每次想到说，哦，亚当犯罪之前那多好啊，那超好吧。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现在过得比亚当还好。 这句话意思其实不是说我们比亚当还好，而是要我们认知我们领受恩典的人，这里恩典是多么的大。 Yeah, 对，但就是就恩典来讲，其实某一部分我还是会认为说，哇，亚当其实更好。可是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真的是我们要可以看见我们领受基督，那是亚当没有，在当时是没有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领受基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好，所以原罪表示我们有罪疚，有玷污及失去儿子的名分，但是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从那里得回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有称义、成圣、得儿女的名分。因此真是好的无比，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领受基督的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有 更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这主日学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想法可以讨论？好，如果没有我们时间，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可以。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好，那我就要祷告。天父，我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提供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你提供我们这一些教材，使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多加思想，也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所学的在平日当中，我们可以认知罪所带来的影响是何等大。我们也透过你所赐的恩典，我们可以依靠基督，依靠圣灵来胜过这些罪恶。主啊，也求你恩待我们等一下主日时的敬拜，帮助我们更加定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也使我们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我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